跟魏文亮搭档，锻炼徒弟临场发挥的能力。魏文亮呢，也没有辜负师傅的厚望，在和著名家们的合作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魏文亮马志存合作表演的相声《臭嘴历险记》。 这个节目呢是我给大家表演，我这个节目啊还是个新创作的节目。 你的灵魂并不美， 是说我吗？ 老爷们长了个娘们嘴， 这是夸我这嘴好看。 男人见你躲着走啊，女人见你锁城门。 那他看我好看，妒忌我。 牢骚怪话你说不够，闲板零碎一大堆。 那他们惹的。 说瞎话从来不红脸啊，牛皮砖尖大个的吹。 哎，吹不好，瞎吹。 臭嘴，臭嘴，臭鸡蛋没有你味大。转往你这儿飞，同志们不信过来看呐、啊！马志存呐、啊，又能说呀，又能吹呀，又能说呀，又能吹呀！ 什么呀？ 这张臭嘴， 打一上来你怎么光研究我这嘴呀、啊？ 好，您这嘴太厉害了。 怎么厉害了？ 就您这嘴呀、 啊， 把死人能给说活了。 这叫能耐。 可你把活人的愣给说气死了， 也不能完全气死、哦、也就半死儿。 现在我再给同志们做一介绍 啊， 这就是我们团上上下下赫赫有名的 笑星 臭嘴。 臭嘴啊， 就您这嘴太臭。 怎么臭了？ 全团没有一个您不臭的。 我问文亮，咱谈话是谈话， 怎么了？ 你得说清楚了，全团我都臭谁了？举出例子来。 就你这例子 啊， 举不胜举。 你说呀。 我们团有个老大姐 啊， 哎呀，这个老大姐很受人家的尊敬。可平时呢血压有点高 啊。 那天在厕所里出来呢，头一晕撞了男厕所的门了。你猜她说你什么？ 我说什么了？ 她说你以血压高为名，实际想进男厕所看看。 是不是撞男厕所那门了？ 哎呦，气得这位老大姐差点没弹了弦子呀。 对，那是气的 啊， 那是没进男厕所急的。 你看了吗？这嘴这味儿又出来了，不是？人家招你惹你了？ 他招我了。他太小气。有一次我找他借20块钱，他愣让我还。 废话、借钱不还， 谁说不还了？我定的1月8号上午10点还，他9点就追着我要。 就差一个小时你就臭人家。 我这人说话算话。 他说话算话。那么咱们传达室看门的那个王大爷，您老头多老实，怎么着你了啊？就这王大爷早晨吃早点爱喝馄饨，天天喝馄饨。那他愣说这什么？他说王大爷这个要续后老伴儿，看上馄饨铺的大娘了。 来、眼睁他一打馄饨，那大娘就多给他打嘛。 人愿意多给你，管得着吗你？ 我看这种事儿我有气。 这你有气、再说人大娘有老伴儿。 对，我知道有老伴儿。这老伴儿找王大算账去了。 哎， 后来王大再打馄饨，你猜 怎么了？ 怎么了？那大娘愣不卖他了。 你说他缺德不缺德啊？人王大爷怎么着你了？ 招我了。 怎么着你了？ 那天家里干活啊，我家里缺块木料 啊， 我一看团里面有一块 啊， 我刚要一拿，王大把我逮住了。 对了，你偷团里东西就得逮你。 哎，他当场现我的眼，我就断他喝馄饨的袋。 您说他损不损？ 怎么叫损呢？ 嗨，他更可气的。我们团呢有个年轻的唱歌的女演员，小姑娘长得挺漂亮，唱的也挺好。那天在食堂里喝稀饭，喝出一肉虫子来。当时一恶心吐了两口。哎，人家一个大姑娘啊，你猜她愣说什么？我都说不出来。你给大伙想想，你说什么来着？说。 我说人臣反应可能怀孕了。 你说她可恶不可恶？更可气，她说这姑娘跟我有一水啊。 我看见你们俩老在一块儿嘛。 啊，对了，在一块儿怎么了？在一块儿不假。还这姑娘爱听故事，我总给她讲故事。讲故事怎么了？讲故事犯法吗？再说讲故事也不至于怀孕呢。 我对这姑娘我有意见。 有什么意见呢？ 太有意见了、好容易那回我们团里举办一次舞会 啊， 我跟他跳了半截舞，啪给我嘴巴。 哎，咱们会说的可不如会听的 他要规规矩矩跟人姑娘跳舞，人能揍你一个嘴巴吗？ 我怎么不规矩 啊？ 我不就跳舞时我跟他就这 别说。哎，老马呀，老马呀，都50多岁的人了，还一肚子花花肠子呢。 这根据开放的需要 啊，都你这么开放，那么乱了套了吧？ 那谁招我惹我，我就报复谁。 哦，人招你，你报复人家， 对喽。 那咱们团那对年轻的相声演员招你了吗？小黄、小刘， 同行是冤家，知道吗？ 那天呢，这俩演出的效果不太好 啊， 下台之后心里就很难过了。像你应该安慰安慰人家，可他怎么着，在旁边就唱上了。 我平时好唱啊，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狗熊还是那个狗熊，香啊还是那个香，狗熊和大象说相声啊，气得观众直骂娘，你们两个人啊快下台呀，再不下台就遭殃。 哦吼哦吼哦吼， 你这么气人家，谁受得了啊？ 我这是激发他们，叫他们长能耐。 哦，这叫激发呀。 嗯， 这叫一杠子把人累死。可是逗哏的那小黄呢，诚恳的过来征求他的意见 啊。王老师， 哎，我们这段说的不太好、您看您多给我们提点宝贵的意见啊。 哎呀，你们说这段相声 啊， 除去这个说话不利索、动作不准确、学什么不像什么、也没什么大毛病、 这还没大毛病了 啊。哎呀，你怎么单找那么一位捧哏的、 怎么了？ 他会捧吗？ 啊，是啊， 他往那一站也比电线杆多俩耳朵。 嘿，您说的呢？ 不是，没能耐没关系 啊， 他背后老说你坏话。 哎呦，他说什么了？ 他说你呀、 啊， 表演是三气一疯。 三气哪三气呀、啊？ 俗气、狗气、娘们气。 那一疯呢？ 见了女的你是人来疯。 跟人说这个大套，可是扭过脸来跟着捧哏的小刘又说什么呢？ 哎呀，小刘啊！ 哎，王老师， 你怎么单找那么一个逗哏的？ 怎么了，王老师？ 你知道你在台上不受欢迎，在哪儿呢吗？ 在哪儿啊？ 倒霉就倒在逗哏的身上， 是吗？ 我这个，你们俩有矛盾似的。 没有， 不，没矛盾，怎么背后他老说你那话？ 那说什么了？ 他，咱不说，我不能。 哎，王老师，您说， 我说怕你生气。 您说我不生气， 真不生气、啊？ 我不生气。 他说你有俩爸爸， 你才有俩爸爸呢。 你气了不是？生气了不是？ 废话，都俩爸爸还不生气呀、啊？ 生气就对了，我就为把他们搞垮了。 挺好的一对相声演员，愣让他给拆散了。 对了， 嗯， 他不散能显出咱来吗？ 嗯，甭咱，我怀疑全团说相声的都让你给拆散的。 对，我有那么大能耐吗？ 你这能耐还小啊？ 啊， 就您这张臭嘴呀、啊，搅和的全团上下是乱七八糟啊！ 不乱则乱。 我们大伙儿正研究 啊， 如何给他这嘴治理治理。 对，治我嘴， 给他嘴搞个卫生。 怎么搞法？ 有人提议 啊， 先拿那个去污粉擦擦，用铁铲子夸夸，用来苏水洗洗，用吸硫磺刷刷。 麻烦了，我这嘴当公桶。 你嘴比公桶 啊？ 公桶拿开水烫的还去味儿的， 还不如公桶啊。 那天我们大伙正在二楼研究对他的嘴如何进行治理。 哎，我正上二楼办事儿去、我一听怎么要治我的嘴，我撒腿就跑啊。 可是您一回身啊，一脚踩在一块西瓜皮上 啊， 噌就被那个甩出去了。 哦， 你出去这个姿势就跟那海上发射鱼雷一样。 有我这不是海鱼雷吗？ 顺着楼梯你就冲下去了、 惯性太大了。 这个楼梯口的斜对过正是女浴池， 这女浴池门还开着， 你一头就扎进去了， 谁也拦不住我了， 整撞在那个浴池的帮上。 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你也没法知道了，你死过去了， 死过去了。 哎呦，我们大家听到这个声音，赶紧跑到楼下，一看您这模样、躺在地下，浑身哆嗦，口吐白沫，一个劲翻白眼，这活儿你是？ 我玩完了。 你再看看王大爷。 王大爷怎么样？ 传达室的王大爷没用二话说，马上出去给你找人呢。 哎呦，王大爷，我可真得谢谢您呢。 您再看看唱歌那位小姑娘，打电话给你叫救护车呀。 姑娘，过去我对不起你，我 还有那一位年轻的相声演员，一个给你试脉搏，一个给你听心脏。 哎呀，我在你们身上缺了大德了， 尤其是那位全大姐呀、哎呀，不顾一切，嘴对嘴的给你进行人工呼吸呀、 全嘴愣不嫌我嘴臭。 可是你睁开眼第一句话，你说的什么？你知道 我说什么呀？ 同志们，这可不是我主动的，他同大伙就跟我接吻了， 还说不对。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话说这武魁海喜欢魏文亮，也最疼这徒弟啊，可又不容徒弟有一丁点的毛病，有的时候演起来那是相当的怕人。有一段时间魏文亮说相声的时候添了个抠鼻子眼的坏毛病，一说急了就抠鼻子。武魁海先是语重心长地提醒了他两回，但是魏文亮没往心里去，第三次更是跟师傅顶起嘴来。他觉得自己虽然抠鼻子不对，但是包袱不是都响了吗？他这下可把师傅武魁海惹火了，扑通一声，当师傅的跪在徒弟跟前了，两只手左右开弓，狠狠地抽了自己俩大嘴巴子，边打边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我不是你的师傅，你是我师傅，这徒弟啊我不要了。说完拂袖而去。和这下魏文亮傻喽，他怎么办呢？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魏文亮表演的单口相声《妈妈令》，然后接着聊。 您看现在的结婚的形式多好啊，啊，尤其打最近改革开放这几年啊，婚纱影楼，哎呀，那给新郎新娘设计的太漂亮了。新郎穿着燕尾服，白衬衣啊，红领结黑领结，新娘穿上婚纱，哎呀，那真跟天仙下凡一样啊！找一个饭庄，现在还这样。改革开放以后，那、这种习俗也改了，娘家跟婆家一起办这件婚事儿，啊，在一个饭庄弄得十桌八桌的啊，亲戚朋友一来一庆贺，蛮好。您就看这新郎新娘从楼上一下来，哼，这个新娘挽着新郎，音乐在一起，那格外的好看。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这不是那音乐，这是那鬼子进村儿。您看着就这么落落的大方，过去不行，旧社会结婚那太麻烦了，妈妈粒儿太多了。首先说新娘要坐轿，几个人轿子把新娘抬到了婆家。往地下一搁，新郎不开门，把门关上了，这叫什么呀？这叫避避性。然后新郎出来，拿着一张弓三支箭，冲着轿帘啪啪啪要射三箭，这叫什么？这叫三支宝头定钢格。这射箭可得是功夫，不能劲儿大了，劲儿大了啪这一箭扑击从轿帘穿过去了，扎了新娘眼了，受了受不了。您现在您走在马路，您看七十多岁老太太一只眼，那都得病得的。然后新郎还没完，拿着一个棍儿，冲着那轿顶啪啪啪再抽三下，这干什么？这告诉新娘到我这儿了，别炸刺儿，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你想还没进门给新娘就立了规矩了。新娘再一出轿呢，还要有规矩，要卖马鞍子咬口苹果，这叫什么？这叫平平安安。还要卖个火盆，这叫火火腾腾。卖火盆旁边有一个男的拿着一酒盅，里边搁点酒精，往炭火盆里一扔，噗，火苗啪一起，新娘卖过去，哎，火火湿湿的，图个吉利吗？可是倒酒精，你要倒汽油那就坏了，非把新娘点着了不可啊。进了屋之后往床上这么一坐，没人理了，外边该热闹热闹的。定到吃饭的时候得有全客人，德高望重的老太太要给新郎新娘煮饺子，这饺子有说辞，要煮五成熟， 不能煮十成熟，五成熟端上去之后，等新郎新娘夹饺子要一吃了，外边还得问一声生不生啊，要图这个吉利。新郎新娘你想夹饺子一咬五成熟啊，能不生吧，一说生，外边高兴了，生儿育女，借字朝音啊。那天有个老太太把饺子下在锅里头了，她闹肚子上厕所了，你倒告诉别人呢，她也没言语，等从厕所出来一看，那饺子全成了片汤酸丸子了，端上去之后您就别问了。老太太死心眼儿，还问生不生啊，新郎新娘傻了吧唧的，手啊全烂了，那还不烂了，您想想。完事之后到了晚上睡觉了，客走主人安，还有个全客人，还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得铺褥子铺被，褥子刚铺好，夸叽撒好多东西，什么呀，栗子枣啊，这个花生啊，这都有说辞，栗子栗子枣，栗子枣跟栗子枣，栗子花生就是花搭着生，也别光生男的，也别光生女的，生一男的生一女的，生一男的生女的，对，花搭着生，一边撒着还一边唱，一把栗子一把枣啊，明天生了一个大胖小啊，图这吉利，还得给老太太点喜钱，这就算完了。完了，两口子该睡觉了吧？不成，新娘还有个说辞，在娘家妈妈早就嘱咐好了，别说话，谁先说话谁先死。您说这不是愚昧吗？我媳妇儿就这个，我那岳母都嘱咐她，你想我64年结的婚，我都赶上这事儿了。我们那个岳母临媳妇快过门的时候嘱咐我媳妇了，过了门之后别先说话啊，谁先说话谁先死，听见了吗？哎，他这一嘱咐，我们说相声全知道了，说相声的小年轻的都问我呀，哎，文亮，听说你的岳母老妈妈劲还挺多，嘱咐你那媳妇谁先说话谁先死，等你入洞房的时候你老说你有能耐，你能不能鼓动他让他先说了话啊，先说了话，他要先说了话我请客。我说那你怎么请客啊？我告诉你说，他要说一句话我输1块钱，那这1块钱是个钱了，说2句话我输2块，3句我输3块。那我说怎么证明你输不输呢？我在床根底下听着，你们入洞房，我在床根底下听着，成了，放心吧。客走主人安，主人都走了，就剩我们俩人了。听见了，我那媳妇在床上坐着不理我，她妈嘱咐好了，我自己呢，我得逗她。我说咱该睡觉了吧，不言语，天不早了，不理我，太累了，她不说话呀。我一想啊，太晚了，我得想想办法了。我自己脱了鞋往炕上这么一躺，我把他娘家陪送的被窝蹬过来了，被窝都是那种长方形的，我诚心把短的一头我就横着就搭在身上了，这边露着脚，那边露着脑袋，我自己跟自己说话，这叫什么玩意儿，娘家老说有钱能陪送就陪送，陪送不起别陪送，你看陪送这被窝这是什么玩意儿啊？盖脑袋不顾屁股，不盖屁股不顾脑袋的，这叫什么被？这叫被窝吗？我说着话，我媳妇看见了，回头这么一看，气坏了，心里想：这回我得说话了。我们娘家是那人吗？你把被窝盖错了，你还埋怨我们娘家，我得替我娘家出这口气。哼，你盖到了。我听他说了话了，我得冲床根底下1块了。我媳妇不知怎么回事啊，什么1块了，2块了哟，2块的被窝可坐不下来，3块了，3块只能坐个褥子，4块了。我刚喊到这儿，外边搭茬了，文亮你别说了，我就这4块钱了。 欣赏完了魏文亮表演的单口相声《妈妈令》，咱们再来说一说魏文亮气走师傅后发生的事儿。转天魏文亮找到师傅武魁海，下了跪了，认了错了。武魁海不理他，摆明了就是不要他了。魏文亮没有办法，就跟父母一起去见和武魁海同辈的相声艺人赵佩茹，因为赵佩茹是这辈的掌门大师哥，希望赵佩茹能去劝劝武魁海。没想到武魁海他愣是把赵佩茹的面子也给驳了，最终只得请相声大师张寿臣先生亲自出马了。张寿臣先是当着武魁海的面深斥了魏文亮一顿，然后又数落了一顿武魁海，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么好的师傅，这么好的徒弟，应该彼此珍惜，好好学艺才对，没事瞎折腾什么。有了这次经历，那魏文亮在学相声更加的刻苦努力了。师傅武魁海看到徒弟每天的进步，自然也是看在眼里，乐在心中啊。好了，各位，聊到这儿，本次旅行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关于金门相声名家魏文亮的故事还很多呢，我们今后的旅行当中慢慢的为您讲述。最后一块来欣赏一首许慧欣演唱的《学会》。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制作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几片落叶孤单的很绝对，九月的风让心很累，我走过分手那天的结尾，纪念我深深爱过的人是谁，爱像指纹印在心里真的很美，应该忘了你，可是我学不会，别再问我哪一天才能学会，我要的世界你不能给，有些爱情间一些香味，它吃了一点却把我的心灌醉，谁看见我流过了几次眼泪，它滴在心里让我学会，每段故事都有属于它的收尾，它偶尔可提醒我自己不能退，回忆让季节拿走它的颜色，走着走着心很累，我走过分手那天的结尾，纪念我深深爱过的人是谁，